1-800-4007-106-108，年终大促最后一棒，瑞麟羊奶69元一盒，每个号码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，货到付款，一看品牌，二看日期，三看产地，全部满意之后收下，不满意直接拒收，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。话不多说，赶紧拨打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，喝羊奶选瑞麟，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，强壮中国人。留下20秒钟，立刻拨打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。 我与你生死之约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王世充和单雄信为了留住秦琼等三员将，煞费苦心呐、不但公吃公喝公花钱，还修了王府，又建了一座御花园。结果秦琼和程咬金还走了。王世充埋怨单雄信不该放那哥俩走。单雄信说，大哥您甭着急，秦琼程咬金最讲义气，我们对他们这么好，他们会回来的。你看我老兄弟罗成不就没走吗？好，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等到下半晌密探回来报说，秦琼程咬金这两个人在城外30里地的地方见到了徐茂公，已经把家眷送回山东，秦程二位投了大唐去太原府了。王世充说，怎么样麦夫，我没说错吧？你心眼太实了，对谁都信任。那二位走了，罗成也得走。单雄信听着有点挂不住了，又生气又难过呀。他离开了王世充，来到三贤王府见罗成。罗成多精啊，那是70个心眼80个转轴啊。他就等着单雄信进来才破口大骂秦琼。单雄信听了很受感动，心想，瓦岗弟兄中我和秦琼最好，和老兄弟罗成最不和，末了还是罗成向着我呀。他急忙来到里边，兄弟啊，哎，你备马抬枪上哪去呀、五哥，我找秦琼去。你找他干嘛？我听说了，秦琼程咬金他们投了大唐了。你别看秦叔宝是我的表哥，可是办事得叫人佩服，他是个无义的匹夫，我追上他把他扎死。单雄信听了这话吓一跳，因为他知道罗成这个人说到做到，是有名的玉面小阎罗，当时泪水就下来了。兄弟啊，不许你这样，许秦琼无情，不许我们无义啊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，他们爱走就走吧。你听你五哥的。哎，五哥呀，可恨我没看清秦琼这个小人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但这口气不能这么咽。那唐朝军队不会放弃洛阳，他们平定了别处还会攻打洛阳，到那阵儿我出马临战，先挑了秦叔宝，然后扎死程咬金。单雄信还觉得顺溜点，甭管怎么地我还交下一个呀。随后命人炒了几个菜，弄了壶酒，哥两个边说边聊， 很投机。至此，罗成在洛阳奉母养病，一晃数月过去了。这次秦叔宝奉了唐太祖李渊旨意攻打洛阳，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洛阳城外，一声号令把城池打得包围了。洛阳王王世充闻听气坏了，大骂秦叔宝：姓秦的，我拿你们待如上宾，你们翻脸无情，是吃我喝我还打我，骂了半天不顶事儿啊！现在是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谁能退兵呢？这城里除了单雄信，别人更不行了。立刻派人把驸马调上金殿。单雄信来到里边见立已毕：哥哥，你是不是着急了？ 是啊， 妹夫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您别急，我去找我老兄弟罗成，看他是否能出马临敌。你别看秦琼什么有智谋，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厉害呀，都不是我老兄弟罗成对手。只要他跟咱一条心，拧成一股绳，咱们就能守住洛阳城，不但守住，还叫秦叔宝全军覆没。哎呀，妹夫啊，罗成和秦叔宝是亲戚，交情又重，能帮助我们吗？大哥，你别忘了，罗成跟我也是磕头弟兄，也不薄啊。我看看去。就这样，单雄信来找罗成，还没等单雄信说话呢，罗成说：哥哥，你是不是叫我出马临战？这个您甭说了，我这就点队出征，我非挑着秦叔宝不可。说着命人备马抬枪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，点了3000人马，刀刀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趁平，这支队伍冲到疆场。二龙出水是压住阵脚，罗成告诉军兵逃掉阵，叫千琼出马。 是。 哎，大唐国的军兵听着，往里边给秦琼送信，就说有洛阳城的罗王爷讨要阵，如果不出马临敌，就要马踏连营喽。这边一喊，唐朝军卒听见往里边送信，秦琼闻听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他和罗成分手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消息能不着急吗？来，点队出征，也带3000人，领着尉迟恭、程咬金等战将到了疆场。书中暗表：说书一张嘴，难说两家事儿啊。现在秦琼帐下的将官、偏将、副将、牙将，有很多都是瓦岗山的英雄。瓦岗山散将之后，他们有的投了大唐。你就拿尉迟恭，什么日抢三关、夜夺八寨，这八寨谁守着？就是李豹、齐彪等人守候。这些人投了大唐，守着太原的周围的城池。尉迟恭抢八寨就是抢这几个人的。现在这些人都在秦琼帐下听差。这些将官来到疆场，往对面一看，呵，对前拔扑亮相的正是玉面小阎君罗成。单雄信在后边给官敌撂阵。单雄信一看大唐军队众星捧月相仿，正当中大道旗下的秦叔宝心中难过呀，暗想：秦琼啊，当初我对你仁至义尽呢，你两次犯死罪都是我救了你，你到洛阳我百般恭敬，没成想我没暖透你的心，你到底归唐了，现在我们刀兵相见。你看单雄信那么大坨，长那么凶啊，心特别软，又掉下眼泪：老兄弟你可小心了。罗成说：我知道，你甭管了。对面的军卒听着，你叫秦琼过来搭话。秦琼就明白罗成叫他准有事儿，他刚想摘瓦面金装简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元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待我擒他。”话音微落，一骑战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飞奔江上，像一团黑云一样卷到队前。秦琼一看，出马临战的正是尉迟恭。尉迟恭虽然很猛，这个人粗鲁没心眼儿，我那老兄弟心眼儿又太多了。哎呀，尉迟恭可别吃亏呀。可是他已经到疆场，也换不回来了，只可在这盯着。这是罗成抬头一看，哟，来员将，身高过丈，年纪不大，20多岁，不到30岁。这张脸呢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煞中透明，黑的脆脆，黑的亮堂，四方大脸，磕下一部刚须，扎里扎煞。这是黑人黑马，黑征袍不亚于三国的猛张飞。罗成看了，心中有几分喜欢，用枪一指，开，对面的黑小子同名受死。你别看敬德虽粗鲁，他也知道自己得夸自己。好，你问我，你现在马上坐稳了，我不是别人，正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罗成把嘴一撇，我也没有抢过三关，夺过八寨，可我叫你永远记住，我叫罗成。说完扑棱一抖大枪，分心便刺。尉迟敬德一捂手中龟背驼龙枪，接驾相还，两个人打在一起。这两个交战是真好看啊，一个是银盔银甲素罗袍亮银枪博龙马，另一个乌金盔乌金甲造罗袍，手中龟背驼龙枪，胯下抱月乌龙驹，黑白二将枪来枪往站在一块儿。这尉迟恭力大枪沉呢，用的是一力降十会；罗成呢，招数巧妙，用的是一巧破千斤。两人交手，两边的大将都跟着着急。单雄信一看，嘿，老兄弟疆场真玩命了，看来交友要交心呐！军卒擂鼓助威，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声一响，罗成更是人欢马炸。秦琼和程咬金呢，也暗暗替尉迟恭竖大拇哥。谁不知道罗家枪天下第一，那罗成心狠手黑，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，出枪太快了。他的干爹老将丁彦平、靠山王杨林都败在他手，花刀将魏文通死他手啊。想当初他在扬州会连挑18员将，今天尉迟恭能和他马前走10几个回合，太了不起了。程咬金说，嘿，大老黑有本事，助威呀，杀呀，打呀，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刀成功哦。罗成这支枪招着甲将，心里挺佩服，黑小子比我岁数小，长得挺厚道，这厚道也象征着笨，可他枪法可不笨。我也看明白了，咱们就打到这儿吧。想着这，猛然大枪扑棱用力一抖，嘟，一个枪尖变成7个枪尖，这是罗家枪的绝招，叫梅花七蕊。这一个枪尖嘟这么一颤，成了7个，那么只有一个真的，那6是假的，封错了，那肯定有性命危险。尉迟恭一愣神，我怎么办？嗨，管他怎么办，用大枪一挂，挂空了，那是假的。这真枪尖扑的一声，可就扎在了敬德的膀子上。尉迟敬德虽然皮粗肉厚，那也不禁扎，哎呀，他叫了一声。就在这阵，罗成的枪往那小腹上呜又扎来， 尉迟恭吓得急忙一闪身，晚一点，砰的一声，枪尖顺着假叶子缝扎在大腿上，当时鲜血直流啊。敬德没敢过邓伯马带回本部军队，罗成哈哈大笑。这是罗成枪下留情了，他知道尉迟恭是秦琼帐下一员猛将啊，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不忍伤他，要不然尉迟恭死了。那位说尉迟恭是唐朝著名的猛将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怎么和罗成动手没走十几回合就败回来呢？啊，对呀，别看尉迟恭猛，那得和谁比？隋唐时期有十三杰，就是十三条好汉，秦琼和敬德两个人合起来才算第十三杰，何况自吕元霸到第十二条好汉，除了罗成活着，其余均已战死。那罗成是七杰呀，七杰和十三杰怎么比呀？现在罗成天下无敌呀。罗成战败了尉迟恭，用枪一指唐兵，开，军卒叫秦琼过来受死。秦琼摘下双锏，一踹凳，马到当场。罗成说，秦叔宝，你这背信弃义之人有何面目见我啊？你竟然带兵攻打洛阳，你对得起我五哥吗？从今天起，我和你画地绝交，隔袍断义。他喊的声音特别大，为什么呢？好叫单雄信听清。随后他用枪尖在地下画了一道，又把征裙提起来，噌弄一条往地下一扔，然后抖枪便刺。秦琼双锏搭成十字架往外去推，推空了，枪尖啪一变，捧就在秦琼的披肩受着，刺啦就给挑开了。这罗成啊，这手劲儿掌握真好，把这个甲胄外边挑破了，微微划破点肉皮儿，不要紧。紧跟着罗成又是一枪，奔着秦琼的小腹，秦琼一掌身，枪走空了，二马错蹬。罗成低低声音说：“表哥，咱俩夹打几回，先哄住五哥，稳住他再说。”嗯，我知道了。随后，罗成反手一千杆，打呜，奔秦琼的后背打来。只听着啪的一声，秦琼身子晃几晃，吧唧摔到马下。罗成战马跑了个半圆圈回来，举起手中五钩神飞枪，嗨，姓秦的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！呜，颤枪就扎。就在这阵儿，单雄信已经来到了疆场。刚才我说了，秦琼掉下马，罗成呢跑了半圈再举枪，就容了功夫了。这时单雄信早已催马来到了疆场，一看罗成举枪要扎死秦琼，他当真的了，手中大说一声，嗨，咯楞，挡住五钩枪，老兄弟，不许扎你的表哥。你别拦着，不行。趁这功夫，秦琼在地下打了个滚儿，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。罗成气呼呼收回枪来，五哥，我是为你鸣不平，为你报仇，你为何拦住啊？哎，兄弟啊，你们是亲戚，咱们是磕头弟兄啊，那也应该义字当先呢、他不讲情义，五哥你还不下毒手啊？不行，算了吧，这回饶他不死，跟哥哥回城。好，我算给你个面子，饶了秦叔宝，下回见面我非扎他一百枪不可。血马回归本部军队，实际秦琼和罗成在唱戏，给谁看？单雄信。单雄信看不出来吗？没看出来。一，单雄信这个人呢，就被这个义字蒙住了眼睛啊！我们陆里人讲义气，拜了把兄弟就是亲哥们了，一无所生。更主要的， 罗成的枪法太好了，作假你发现不了。别看他一枪杆把秦琼给抽下马，秦琼没伤着。单雄信心里痛快呀，还是老兄弟跟我一心一意呀，收兵。就这样，罗成带领军卒回到洛阳城，来到城里，单雄信到驸马府摘盔卸甲，罗成呢回三千王府。单雄信想去看看罗成，到这儿有人来报，说是罗王爷被老夫人找走了。嗯，为什么不知道？单雄信急忙奔后院，远远就听见秦氏老太太在哭。谁呀？就是罗毅的夫人，是秦琼的姑妈，一边哭啊一边喊：罗成，哎，我把你这个小畜生，你怎么六亲不认呢？听说两军阵前你要扎死你的表哥，你要把你表哥扎死我也活不了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想当初你父亲贫困潦倒，一无所有，是我们老秦家周济他呀，啊，供他习文练武，文成武就，才有你们老罗家这一家子。你竟然要扎死秦琼，好好好，你先把我扎死吧，要不啊你就别扎他。再看罗成把眼睛瞪刘元娘，那秦琼背信弃义，我五哥对他天高地厚，他竟然不感恩戴德，反而领兵打洛阳，你要心疼他呀，那你明天你就走，我跟他没完，非把他扎死不可。不行，你要那么做我先把你扎死。好，你像你娘家人呐，我不管你。说完腾腾腾走了，正好碰见单雄信。单雄信说：兄弟怎么了？我妈不让我杀金琼，她要走就让走吧。那哪成啊，我得劝劝你，消气儿，到前面啊，一会儿咱俩喝两盅。罗成哭了：五哥呀，我不是为你吗？我知道我知道，你先走先走。随后单雄信来到屋里：干娘啊，您怎么了？您别着急，我老兄弟说的是气话。哎，雄信呐，有件事儿干娘求你。哎呀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。哎，罗成为了保你这洛阳，我在这儿深了不是，浅了不是，干脆你给我准备车辆，明天我带着儿孙呐，我干脆走回山东，我领我孙子罗通回老家去，这叫眼不见心不烦，这儿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要是不走，这有以死了事啊。单雄信一听人说的在理儿，那好，我给你准备，明天一早我和我兄弟送你。不不不，我连他面都不见，你甭跟他说，我就当没他的儿子，我有孙子了。单雄信答应跟老太太告辞，回到前院跟罗成说：得了兄弟，咱们喝酒喝酒。又喝了会儿，罗成倒头便睡。后院老太太派人请来玉花公主，玉花到这问：娘啊，找我有事啊？姑娘啊，明年我要走了啊，我听您刚儿子说了，您和老兄弟生气了，别提他，咱俩说两句知心话，听说你身怀有孕，要多多保重，我要走了，给你留点纪念。说着拿过两个锦盒，打开一看，里边装的是奇珍异宝，什么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猫眼、祖母绿，这些东西给你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东西，不不不，你收下吧，应该得的，等你生完孩子夺咱到山东住下日子。哎，转眼第二天清晨呢，车辆垛子轿车都准备好了，单雄信要送，突然眉头一皱：不对呀，这是不是他们用的金蝉脱壳之计？哎呀，我上了罗成的当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